张专辑的包装啊，是 Jim Lee， 所以在后来的不管是卡带还是 CD 的封面当中，你都能看到他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人的担当啊， Jim Lee。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这首歌来自 Robin Thicke 带来的 My Life 啊，作为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 R&B 歌手啊，英俊的外表加上性感而富有磁性的嗓音，让他在这个唱片市场当中一下子就是有了自己的一波粉丝和流量啊。而且呢，他呢其实非常擅长的是真假声的转换，还有就是一字多转音，让我想起了最近呢在一年一度的喜剧大赛的综艺节目当中，有一段小品呢就跟转音是有关的，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推荐你啊一定要去看一看，在爱奇艺那边啊，关于一个杀手在这个终结啊自己的这个目标之前呢，关于一段音乐的往事，跟假音有关，跟唱歌有关，相信每一位爱音乐的朋友一定会看到这段的话一定会很喜欢的。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在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 Coming back to me. And you know, baby, when the lights go out, we'll be dancing. Even when the sky falls down, we'll be dancing. Never running out of time, everlasting. 'Cause we're all stars when we're dancing. Baby, when the lights go out. Concentrate on as a group is producing good pop songs. People can sing along and have a dance to whatever. Nice to meet you, where you been? I could show you incredible things. Magic, madness, heaven, sin. Saw you there and I thought, oh my god, look at that face. You look like my next mistake. Love's a game, wanna play.Make the bad guys good for a weekend. So it's gonna be forever, or it's gonna go down in flames. You can tell me when it's over, if the high was worth the pain. Got a long list of ex-lovers, they'll tell you I'm insane. 'Cause you know I love the players, and you

OK， 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啊。那么在本周的主题呢，跟各位聊的就是关于糖啊，如果血糖太高的话应该怎么办呢？包括我们该如何健康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合适的营养习惯、饮食习惯啊。那么在这里呢，推荐给大家的一些比如说适合高血糖患者的啊一些主食。如果说您不吃主食或者是吃太少的话呢，那么容易出现的就是低血糖、酮症啊，不利于这个病情的控制啊。那么部分的主食呢，可以用比如说薯类啊、全谷物啊、杂豆类来代替。哎，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粗细搭配了。比如薯类就包含了像土豆、红薯、山药、芋头，虽然说淀粉含量呢也很高，但是呢低脂肪、高膳食纤维，饱腹感强。那么推荐采用的是蒸煮，包括微波和烤箱烤制等方式，尽量不要加油盐糖啊，不要油炸了。千万别说哎，我爱吃土豆，然后呢天天吃地三鲜，好吧，油盐糖添加太多了啊。那么在精米精面当中加入一些杂豆，比如说红豆、芸豆、绿豆、蚕豆、豌豆，或者是呢在白米当中加入一些粗粮，像小米啊、糙米啊、燕麦等等，做成一个混合米饭，也能够更好的平衡餐后血糖。不过提醒各位啊，糙米呢因为呢口感比较硬，在蒸之前啊，跟这个大米掺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先提前泡好之后再去，口感会稍微的好一点。好了，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We're from Mr. 305 Day County to Mr. Worldwide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now we're international, so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so international. You can't catch me, boy. I'm overseas at about 100 G's for show. Don't test me, boy. 'Cause I rap with the best for show. 305 to the death of me. Cream at my body, let the ocean have what's left of me. But for now, forget about that. Blow the whistle, baby, you the referee. You put it down.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everywhere. I've been to countries and cities I can't pronounce, and the places on the globe I ain't know existed. In Romania, she pulled me to the side, that's on my pit. You can have me and my sister. In Lebanon, yeah, the women the bomb. And in Greece, you guessed it, the women ain't sweet. Been all around the world, but I ain't gon' lie, there's nothing like Miami's heat. You got it down like New York City. For visas, I ain't talking credit car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Here in Cuba, la cosa está dura, but the women get down,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In Colombia, the women got everything done, but they're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women I've ever seen. In Brazil, they freaky with big old booties and they thongs, blue, yellow, and green. In L.A., tengo la mexicana. In New York, tengo la boricua. Besito para todas las mujeres en Venezuela. Y en Miami, tengo